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境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之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哎，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哎，今天咱们继续来唠一唠这个跟冬季运动有关的事儿哈。冬博会啊，这个开了，这个冬季项目呢我们很期待，即将开始的冬奥会我们更加的期待。利用这段时间的超级体验团，正好在这个叫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之后，我们再来介绍介绍冬季项目哈。 是， 今天咱们就来说这个冬季项目。99.99%的人都没玩过。因为太贵了， 太贵了，而且场地条件太高， 因为太贵。您猜出是什么冬季运动项目贵了吗？说啊，那个雪道雪车啊，那个好像更贵， 雪道雪车更贵 ，那时候碳纤维的， 还是 玻璃钢的，我都不太清楚。等我们到介绍那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接着咱们来说说冰壶，冰壶这玩意儿，我就想起了原来流行过一阵儿的。你记不记得特别流行过一阵沙狐球？ 沙狐球是， 怎么就流行起来沙狐球？我也没闹明白。 好 像那段时间流行沙狐球啊，保龄球啊， 对， 就是那好像有那么一阵。沙狐球 这种叫什么叫道类项目？可以总结 道 类项目， 归为叫道类 项目 是吧？ 板类项目、球类项目、道类项目， 道类就是一个球道上， 哎， 你来 在道上玩的 啊，道上玩，玩上道， 玩上道。 今天咱们说这个冰壶这个东西，冰壶大家都不太了解吧？是吧？论论比较了解，论论说，既然我们刚才说到贵哈，这个它怎么就贵？先来解释解释。 刚刚孙杨说这个99.9%的朋友们都没玩过哈，我可能也只能是做到比99.9%的朋友们稍微强一点，玩过一次啊，就是玩过一次。 哎，那你就很厉害了， 就玩过一次， 你摸过那东西就跟别人不一样哈。 哎，这个我觉得冰壶这个运动啊，真的是我觉得是在。不仅是在冬季项目当中，我觉得在所有体育项目当中都显得挺另类的。它是一个，它不是很激烈，它这个运动状态不是特别的激烈， 它没有对抗， 没有对抗， 没有叫它没有身体对抗， 没有身体对抗。而且你看这个运动呢，你感觉慢慢悠悠啊，不温不火啊，球慢慢往前送啊，但其实真正玩的就会发现，那都是叫这暗流涌动啊，都是在里边的啊， 内功 都是靠内功啊。不管是说我们高水平的这种竞技比赛当中哈，这个所谓的布局呀啊，或者说干击打呀啊，这个手上那活，还是说我们在真正你去试一下那个冰壶，我们现在好像从我们很多的电视转播上啊看过这个冰壶比赛，包括其实中国的这个女子冰壶队他们的这个。实力一直也都比较强啊，很多大家看他们的比赛，你会觉得好像很简单似的啊，慢慢悠悠的推啊，这个球就出去啊，往哪儿走？但其实真正想你去体验一次，就会发现了，还是挺难的，还是挺难的。不是说我们想象当中看着说很简单的就能推出去。首先，我们在开始这个叫掷壶之前有一段滑行，这个滑行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啊，你要保证你在滑行的过程当中能控制住自己的速度跟方向，你还要最后一下把那个球给送出去，送出去那下球呢，就你要往前要使一个力，你要保证说，因为它是同一条直线在发力，你的身体也是在向前移动，在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你的手臂还要给球同样方向的一个力，这就是非常非常难掌握的。包括更高级的一些手法，比如说球上加一些旋转，这个旋转是加多加少啊。比如说啊，我们前面有一颗对方的球，这个冰壶在挡着我们的前进的道路啊，要去绕开，我们就将在冰壶边上打一个弧线球啊，把这个球给绕开，那么就要加旋转，这个加多加少，其实手上的这个功夫是特别细的。 行，这样啊，说到这儿，因为论论他直接体会过冰球啊，他能够说出一些直接的我们听不太懂的这个字，听不太懂的道理，咱们还是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冰壶。听完这段录音之后，我再跟论论跟大家来分享啊，冰壶整个的体验，包括冰壶他刚才说的贵啊，还没提到 对 那个叫冰壶球，现在完了，其实它也不是球啊，就是一壶，那壶就挺值钱的哈，包括它究竟是多长时间，这个运动多长时间了，上百年的历史怎么来的，再跟大家好好来介绍介绍冰壶这项运动。先听一段录音。 湖，一个有冰、有湖、有刷冰、有喊叫的比赛。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共有3个小项：男子冰壶、女子冰壶和混合双人冰壶。其中，混合双人冰壶队伍由一男一女2位选手组成，没有替补队员。比赛以2队握手开始，每队由4名场上队员和1名替补队员组成。分配红色手柄冰壶的队伍着深色服装，分配黄色手柄冰壶的队伍着浅色服装。每条赛道上，2队的4名队员交替投出44磅的冰壶，投壶目标是距离不到150英尺外的大本营。大本营由4个同心圆组成，每队投掷8只冰壶。投完所有冰壶后，冰壶离大本营中心最近的队伍得分。比赛过程中，积分牌上有一支队伍的后面会标记小锤子符号，有时为星号，表示该队在第一局中后投壶。这个过程重复6到10局，直到一队获胜。就是这么简单，或者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每队有一名队长，就像战场上的将军。队长所做的决定是要最大程度的确保胜利。冰壶以预定的旋转方向投掷，他们在冰上移动的轨迹实际是一条弧线，这就是冰壶英文名 curling 卷曲的由来。每局比赛中，队员可以利用防守壶挡住大本营，利用投影壶试图得分，或使用击打壶移除对手冰壶。队长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疯狂的喊叫，实际上队长在通过喊叫指导队员们在冰壶前刷冰。刷冰能极大的影响冰壶滑行的速度和方向。每队投掷8只冰壶后，冰壶离大本营中心最近的队伍将得分。如果有不止1只冰壶比对手任意冰壶离大本营中心更近，每只更近的冰壶都可计分。所有局结束后，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除了其他几10个小细节，这些就是冰壶比赛的基本内容。 刚才一段录音，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究竟冰壶比赛是什么样的，包括说到2022年咱们北京冬奥会的这个冰壶。接下来，论论跟宋华就给说一说冰壶的这个历史了。说是现代的冬季奥运会当中最古老的项目。就是据史料可查的。而且呢，你能找到那个实物的。说就是老大就是冰壶了， 老大 啊，老大啊，最老的这个啊，老大就是冰壶了，因为他现在说在这个博物馆里边还放置了在，叫1700几年的，苏格兰当时的那个冰壶的那个壶， 有， 现在博物馆里面还有，就是你还能看到那个实物，所以说它是据可查的最古老的运动，当然还有很多运动不太服啊，因为。它都有单项联合会， 对， 我们知道奥运会它是属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运动会，你像这个速滑有滑行的速滑有速滑的这个联合会，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滑雪，有这个国际雪联， 是， 对吧？也都说自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但是据有料可查的，反正目前有那物件的冰壶，应该是在14世纪的苏格兰有这项运动， 够早的啊， 够早的 啊，那么早的时候就能玩出一项这么。高精尖的运动，高精尖高密度啊， 对 的运动 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一开始也是跟咱们之前说过的这个咱们北京的冰嬉一样，最早的冰壶也是表演项目， 表演，看个乐，大家 看个乐，它不是说这个就是大众玩的这个项目，所以啊，刚才说错了，说。刚才我说1700几年，应该不是，现在留存的是叫1511年的，冰壶的那个 壶啊， 现在还有 看到的， 还能看到叫1511年，你想这是多少年历史？ 是哈，刚说了这个冰壶的历史啊，特别早了，距今已经有500多年了啊， 1511年，600年， 600年了 啊，600年， 这个 500年， 500年，数算的不太对啊，500年，其实这个冰壶到咱们国内来，确实。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其实冰壶，我们这个之前节目当中聊到过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冰上运动哈，但是这个冰上运动确实当时不包括冰壶在内。冰壶什么时候进入到北京呢？也特别巧哈，就不久之前啊，节目当中刚刚采访了一位叫李新教练。 李新 教练呢，现在也是哈自己在运营一个专门的冰壶馆了。 冰壶馆 啊，他基本算是北京地区。 可以说是最早引进冰壶的一批人 啊、 当时呢他工作的地点是在地坛的北门， 嗯， 如果大家从那儿过往北门里边看出来，那是有一个冰场的， 嗯， 有一个小冰场，他当时在那个冰场工作，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也是从国外那边拿回来了几个冰壶啊，他一看这个冰壶啊就觉得挺有意思，说我们这冰场，说这运动能不能玩一下，就这么着啊，开始在北京再就也是那种最开始很小规模的哈，朋友介绍朋友来玩，后来呢也是在业余这个运动员当中啊，业余的这个爱好者当中开始选拔，后来组建了这个北京代表队，几乎是和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冰壶国家队的基本都是来自于黑龙江的选手 啊， 几乎都是来自黑龙江，但是其实北京的这个冰壶代表队组建和黑龙江的冰壶代表队组建基本是同时期的这个事情，大概是在90年代啊，就90年代冰壶才被引进到中国，慢慢有朋友知道才开始玩了。当时啊印象很深，这马上就说到我们这个节目开始说到说冰壶这个为什么贵哈。 贵啊。 我们先不说这个球本身，我们就说冰壶光这个场地它就不是我们想象的说随便给你一块冰你就会去玩的。 不是吗？ 之前节目当中我们说过这个滑冰其实对冰也是有要求。 有要求啊。 如果说滑冰对于冰的要求我觉得打10分的话，冰壶可以打到100分。就是比滑冰的那个冰场的要求还要高，几乎10倍。 能滑就有冰不就行了吗？ 这个因为冰壶啊，我们说它是非常精密的这么一项运动啊，尤其是说现在很多的这个战术特别多哈，你稍微这误差有一点的话，可能这选手投出去的球就不能照着他预想的线路走，就有偏差，比方有什么勾勾坎坎啊，比如说你说往前走，突然有一个小颗粒出来了，割了一下你的球，改变了它的方向。 你的意思就是？冰壶场的冰面必须非常的平整， 非常非常的平整啊！当时那个李欣教练说啊，他说我们这儿有冰场，能不能玩这个？后来他发现玩不了，嗯，或者说也能玩啊。我们这个就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孙杨打没打，小时候打乒乓球，有的时候在没有那种室内的那种好的条件，都是在户外那种野案子上打， 哪有 勾勾坎坎的， 就是拿那个砖头一中间那线就完了、 没错哈，那砖头都是大石板的铺啊，就跟在那个案子上打乒乓球那感觉似的，你也不知道哪儿就有一块啊，那球打到这儿，你觉得它是要往这儿，但突然一变线往右走了，这没办法。 也就是说，就是想玩纯玩， 嗯， 怎么都能玩。 对， 但如果说你想符合一个叫国际比赛规则，能够办国际级别的比赛， 嗯， 这样的场地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没错啊，而且这个冰壶场地哈，一般都是室内的馆嘛，它对这个馆的温度也是有严格的要，包括湿度，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要求和标准。基本上温度的这个区间就在2-3度之内，湿度就更小了，就在10%。也是基本上在3个点之内，所以呢，你如果有一块冰壶馆的话，你想你这个冰做好了之后，你要去维护它， 嗯， 去维护它，你就要有很多的这种设备，比如说空调啊，这是最你有得有一个保温系统，让它保证它不低于某一个温度，也不高于某一个温度，包括湿度不低于某一个湿度，高于某一个湿度，这每天的电费就是一笔特别大的这个花销， 是。论论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这个论论跟宋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说冬季运动项目这个事儿。今天就拿冰壶这事儿来说啊，刚才论论说的是一个场地的这个事儿，为什么贵？就是场地你本身你运营起来，你就要符合各种各样的规定， 对， 它就会很贵。 嗯 啊，其实咱还没说那冰壶那壶呢。 嗯， 我说一下冰壶那壶，冰壶的那个壶，不是咱们那个水壶，冰壶哪儿做的呢？说全世界啊，全世界上所有的优质冰壶， 嗯， 那不能说每一把壶，就所有的优质冰壶，都是由在苏格兰附近有一小岛，在那小岛上的叫做天然花岗岩制成的 啊、 叫是云母花岗岩， 云母花岗岩 一种这个矿物吧，所以你看那个壶表面，你看起来这云里雾罩的，还挺有意思的啊，它那个花纹不一样。我都是由这个苏格兰附近的小岛上呢，这个造成的，叫六方形的片状晶形的一种花岗岩。 嗯， 有人就提出质疑了，说怎么就苏格兰那旁边那小岛上就行？说北京附近咱小岛上行不行？怎么就也有花岗岩啊？ 有石窟啊？ 啊，对对对，咱们有花岗岩，怎么就不行呢？就不行。 嗯， 啊，就不行。那这就不行是谁说的呢？ 嗯， 就不行，就跟刚才这个 论论说到这个场地里的温度，比如说你上下温度不能超过几度，可能几度不是零点几度，你平整度不能，包括你的湿度， 是 这个就不行。不是他舅舅说的，是谁的舅舅呢？是苏格兰的舅舅说的，啊，就他说的就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运动是从他那儿发源的。其实就这项运动的起源是来自于苏格兰。苏格兰是全球最早的俱乐部，其实就建在就是苏格兰有的嘛，这个东西。后来其实在欧洲慢慢的流行，从欧洲流行之后，这项运动应该是先传到了日本。我们知道其实再往回溯历史啊，你看其实通过体育运动可以回溯很多的历史。这个最早咱们叫做近代中国史，我们在学习不管是体育运动还是在这个科技上，都是从日本那边来的。康有为最早就是从日本那边学过来的一些科学的这个东西，也就是其实日本是从西方欧洲来学到这个东西，大概是这么一个线路过来。也就是冰壶传到了日本，然后从日本又传到了中国，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才慢慢有这个叫冰壶俱乐部吧，大概最早的冰壶俱乐部，也就是那会儿，也就二三十年的时间。人家是500年的历史了，咱们是20-30年的时间了。所以突然说，哎，就我们国家要举办一个，类似于像世界冰壶锦标赛，或者你看咱们已经承办了奥运会，那这标准该怎么定呢？你说你必须来听，这个叫单项体育联合会。他们说怎么定就怎么定，所以刚才就是为什么壶一定要用人家那儿呢？为什么这个场地这么的严苛？因为曾经人家最早起了这项运动，有了这么一整套的内容，你就要按照人家这套内容来做，也就是话语权的问题。你说那个一个壶多少钱？一个壶我不知道，问，我是听说10000多，10000多啊！我说10000多是人民币呀，还是欧元啊？是吧？你要是欧元的话，那就更贵了。说其实你一把壶是10000多人民币，它不是一把壶。 对， 很多，而那壶是叫消耗品， 消耗品， 因为它会有碰撞。 对， 有碰撞的时候会有消耗，像你就需要买新壶。买新壶你就需要跟人家定制。说每一把壶都不一样，每一把壶都不一样，大概的重量基本上是差不太多哈，有一个标准。但其实每一把壶你需要再拿到手里面再去试再去磨再去感受。你想所有的标准都是从苏格兰 是 那边而来的。 这 个其实我想说的什么，就是冬季运动项目当中从冰壶而来我们提到的话语权的问题。 制定标准啊，我们都有一句话叫上层的玩家在干嘛呢？上层的玩家都不是自己做产品的，都是制定标准的啊，就是标准掌握在谁的手里，其实在整个单项体育运动发展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其实我们看，其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啊，不管是冬季也好还是夏季也好，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各个运动，然后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一下，其实可以发现这么一个小规律哈，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一个运动想在奥运会当中比较好的发展，那么在哪块就是世界的哪个地区发展比较重要，其实我们看到还是欧洲。就是这个运动如果在欧洲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你比如说棒垒球哈，这个运动东京奥运会有啊，之前北京奥运会也有，但是再往之前还有一届，一共就3届。就棒垒球在全世界玩的人也非常多，比如说在美洲啊，棒球也是非常火的运动，比如说在亚洲啊，日本韩国也都非常火，现在咱们中国这边也有这个棒垒球的爱好者，也有包括咱们北京的棒球队也是非常有历史了。但是这个运动说为什么就推不进奥运会呢？我们跟继续说这个标准问题，然后我们就发现欧洲没什么人在玩棒垒球啊，所以这个就迟迟在欧洲，因为现代奥林匹克是哪儿发源的呢？其实是在欧洲。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先生是哪国人？是法国人啊，所以说这个话语权追溯历史哈，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探讨。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冰壶哈，就是冰壶确实像他说这个制定标准是特别难。记得之前跟这个李欣教练聊的时候说，刚开始他们做这个北京室内这个冰壶馆的时候啊，就根本就是你除了请国外的这个制冰师来，你国内请不到人，就是国内没有人会做这个，就国内有人做的他达不到这个国际标准。那么国际标准怎么达到？我们就要花钱。最开始向人家学习怎么办呢？花钱把人家请来，告诉你说怎么制冰啊。当时我印象特别深，说制冰特别的严格，不是说就我们之前节目说过这个滑冰啊，这个不是光有一层冰冻上就行了，上面得泼水。冰壶 同样也有这个程序，但是只是它复杂工序当中的其中一道，还有泼水之后再出冰，然后再用专业的这个制冰器再往上来铺设几层，然后再出霜，再出一个上面的，要几乎要把颗粒完全消除掉，说误差不能超过大概2毫米，就1到2毫米，可以允许1到2毫米的这种小颗粒存在，再大的就不行了。而且所有的水必须要用纯净水，就是我们所谓那种自来水是不行的，纯净水就是人能喝的，我们平常喝的这种桶装水， 它也不是人能喝的，自来水也能喝，就是它里面不能含矿物质， 不能含矿物质， 对， 必须用纯净水来制冰。 它有矿物质的话，它冰的软硬度反而好像就不太符合标准， 哎， 一系列的这个标准。论说这个也是，就是刚才我们从冰壶聊到了这个定规则的事儿，从定规则就说到人家这个规则多么的严苛哈， 对， 严苛的目的其实一方面可以理解成这项运动它能够有一个叫全球统一的标准，对吧？ 你的门槛要高，你不能说把门槛降得很低，这项运动的门槛一定要高，尤其是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这个级别的门槛，不是谁都能办的，你的科技含量你的这个叫做经济水平要达到，你才能办出这样的一届这个比赛才能承办。另外一方面我可以理解成就是你想进入到核心拥有话语权，包括核心可以制定规则这样的一个团队里边去，多么的难， 是 太难了， 就 是你永远把在这个也不能说永远吧，至少目前某一些项目还是把在欧洲人的手里边， 对，所以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我们只有说先去啊，我们既然想参与这个的嘛，我们就要尊重人家目前 现有的规则， 现有的规则啊，现有的这一套整个的体系，然后我们去学习啊，学习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武装自己啊，让自己变强大。等到你变强大之后，慢慢可能哎，人家就来找你说，你加入我们，我们一块儿来玩吧。 是是是是是，是这确实是这样。我们再拿另外一个项目来比较，另外一个一类运动就是田径运动。其实，在国际田联最早，在国际田联，咱们国家这个话语权也不是特别的大。国际田联 是 基本上国际田联也还是欧美人在把持。 后 来国际田联应该是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足协的应该是相关的官员，杜兆才其实在曾经在田径的时候其实进入到世界田联，在世界田联任理事，从他之后杜兆才到了足协，然后呢就把顺应的把这个职级这样一个职位，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确实在社会上整个国际的这个地位比较高， 是 就顺延到了现在中国田径协会，应该是王楠，王楠现在也是国际田联的理事，其实这样在制定田径规则以及在世界很多上田径项目的一些包括选址，包括未来青少年的培养，包括以后5年10年现在制定的很多的计划上，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没错， 当你有了发言权之后，你不仅发现你可以参与到规则的制定里边去，你还可以叫做直接掌握到未来发展的核心的一些方向，其他国家不知道的，他很难去知道。 对， 你就可以用在自己国家在这项目上的发展上，对，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WADA 国际反兴奋剂中心，现在咱们的冰雪，曾经的冰雪运动员杨洋， 大杨洋， 当然也是现在 WADA 这个国际反兴奋剂中心里边的，应该算是核心的工作人员。 是。 所以这在国家制定相关的反兴奋剂的包括的规则以及国内的检测上就可以完全跟国际接轨，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啊，当然也是多年的努力啊， 多年的努力 啊，你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接触这样运动的时候，可能包括像大洋洋这个速度滑冰哈，这一类的运动，其实我们开展的也跟这个欧洲相比那肯定是要晚。 对，欧洲荷兰嘛。 对， 荷兰最早起的。 对，肯定是要晚很多的。但是呢，我们就通过几代人的这个不懈的努力，然后我们现在在奥运会当中，其实这是算我们所有的冬季项目当中，应该是我们国家实力 最强的短道速滑， 短道速滑， 短道 速 滑， 它分那个长道跟短道， 所谓的大道叫速度滑冰啊，和短道速滑啊，这两个项目，短道速滑应该是我们历届我们看 优势项目， 优势项目哈，我们现在13块金牌当中很大部分都是在短道速滑当中来获得的啊，经过这个几代人的努力之后哈，有了这么优秀的运动员出现，然后我们呢慢慢在国际上，第一是认可你运动员的实力，再有认可你这个运动在你们国家取得的发展。那其实国际的单项联合会，他也是想更好的来推动这个运动在全世界的发展。一看到你成绩这么好，而且我们中国人口的基数这么大，有很好的发展潜力，他就说 啊， 说你拉进来，我们一块儿来玩吧，就把你给拉入局了啊。这不是说我们说这个我们学习完了，我们一定要去。当你自身强大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就变多了。 所以我们是从冬季运动项目冰壶啊来说起，怎么说起？从冰壶它的这个为什么要求这么的严苛啊？ 是 为什么一定要用人家的球哈、啊？这项运动哈、啊，就人家开展的太早了哈，500多年的历史。现在我们是一个新入者，那只能遵守人家的规则哈。当然，遵守规则是一件好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强大自己。其实，在冰壶上，中国冰壶叫女子团体曾经取得过非常好的成绩，也期待着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成绩的啊这种出现啊。行，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超级体验团会集中的关注冬季运动项目啊，也欢迎您能够守候在收音机旁，守候在 FM 102.5的频率前，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今天我们请到是 Go Hockey 的联合创始人刘卓成 Jason，Jason 你好。 你好， 特棒 ，Jason，Jason 特棒。94年的这个刚刚大学毕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啊，而且是从南方整个一支队伍直接拉到咱们北方，拉到北京啊。 对 对, 对， 说实话听到这儿有点惭愧，因为它是北方的项目，咱北方人没有做起来应该是北冰南移 对, 对吧，咱们带着这个冰冰项目到南方去推广，到广东上去推广反了。结果是 Jason 从南方，从广州 对 广州，然后来到北京，哎，我教你们来打冰球。惭愧惭愧、 没有这个、这只是因为先接触了这项运动而已，这没什么惭愧的，客气。 但是很好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棒，就是我们北方提供冰场来、南方的这个教学和培训资源，来我们一起来推广这项运动。毕竟2022年我们北京的冬奥会就要开始了， 对， 冬奥会冰上项目非常重要，冰球哈、哎呀，这个看起来太激烈了，而且非常的受欢迎，尤其在北美和欧洲。NHL 呢，就是这应该是北美的冰球联赛， 北美职业冰球联赛。 KHL 叫大陆， 对，大陆冰球联赛， 它是以欧洲啊，欧洲为主， 对，欧洲为主。它前身是叫做俄罗斯冰球联赛，那后来吸纳了周边的这些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亚洲的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北京昆仑红星，对，然后呢，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大陆冰球联赛， 对，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冰球联赛的组织， 对， 都很火。 对，两个都是巅峰， 哦，都火爆了。而且这个一个优秀的冰球运动员哈，在北美如果打 NHL 啊，他又是个比较出色的运动员，他的年收入很高的， 对，相当高， 相当高， 对， 这个而且在当地应该是非常受欢迎的体育明星， 对，确实这样子，就是冰球运动，因为它确实比较挑动人的肾上腺素，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冰球，国内的冰球，尤其这两年算是一个重新的一轮开始， 对，重新整合，重新开始， 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些冰球的明星， 对、 当然冰球明星离不开大众基础，大众基础有两块，一个就是青少年，我们说青少年兴起，另外一个就是大众这种真的是成人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个爱好。说一个简单一个足球的一个事，我经常拿这个例子来比较、就是大概足球从娃娃抓起，他十几年前就说啊，现在我们中国没有踢球的人才了，是吧？我们这个为什么孩子都不去踢球了？为什么孩子都很多人在喊，甚至很多媒体的声音也在喊，为什么不送孩子去踢足球？啊，其实那会儿有一个观点出来之后特别的犀利，就是所有喊的人，你自己踢不踢足球？所以你在呐喊说为什么孩子没人踢球？你自己踢不踢？